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欢迎翻嚟第二节的如喜好辩灾，我哋而家继续进入辩论的环节。首先有请反方的 Matthew 发言啦。 我哋头先讨论紧关于直接民主系咪应该喺香港推行的呢个问题。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仲有一个好大的分别，就是在直接民主，关于我哋所有的代理人，一啲为我哋发声的人已经唔系存在啦。所有的嘢 已經唔係存在，唔明 喺直接推行直接民主的期間，係唔需要選出一啲代表去參與議政嘅。簡單講就係冇咗代議制嘅一啲代議士。 嗯， 喺代議士其實佢本身一個職責，就係同時間亦都要提出一啲喺政治或者喺政制上面嘅一個方向。在直接民主的期間入邊，因為冇咗代議士，所有提出方向的嘢，一係就由個政府提出，一係由人民直接自己去提出。在呢個咁樣嘅情況下面，我哋可以預見嘅係，未必每一個市民或者每一個人民都有能力或者有一個意願去提出佢哋自己嘅方向。我哋可以考慮嘅係，其實香港嘅人比較多係希望有一個方向，又話俾佢聽佢哋點樣去行，然之後跟住嗰個方向去走。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比較強的領導，無論是透過間接民主選擇出來的人，或是一個政府。我們如果是考慮到這一件事的話，直接民主只有出現最後兩個情況，第一就是社會沒有方向，第二就是當有一個人提出了一個方向，而這個方向是錯誤的時候，就很容易因為這件事而引領我們社會走向一條錯的路。我剛才所說的事不是一指空談，香港過去有很多的訴求，如果有直接民主提出的话，就会扑街。第一个就是领会，即是现在叫的领展。当时全香港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领会上市的。最后的下场，大家用这十年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小的商户全部扑晒街，当时也都有很多人去支持他，去到现在就说后悔当时支持了。香港人是不断在这个情况上面出现错误。上一节我讲到梁振英那个选举，那些人投了给梁振英，那可能你说不是一个公开的选举，所以他们没得选，选错了，不怪得他， OK， 无所谓。但是就这样讲，很简单，领回领展。究竟这件事是不是已经足以论述香港现在情况发生行到这一步呢？最忌多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香港的人越来越多开始考虑的，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为自己去做考虑。我哋正屌鳩政府嘅時候，有啲人都會話：，誒，唔好話佢啦，佢都唔想，佢都係聽 order 做嘢嘅啫。呢個係一直存在喺我哋社會入邊。咁如果我哋仍然容許直接民主喺香港出現嘅話，我哋就會走向一個錯誤嘅方向，甚至乎冇方向。 好，第一點，你話直接民主係令到代議政制係會消失嘅。咁啊 ，sorry 就唔係，因為我哋今日嘅辯題咧係香港應否推行直接民主，就唔係應否全面推行直接民主。所以咧，我諗法係香港可以推行直接民主嘅。同時是雙軌制又得，你話我代議民主之後直接民主又得，而行一些新啲嘅審議式民主，即係佔領埋而家左膠最中意做的，雖然我某部分同意依家行法啦。審議咗之後有咗個細節，你話一啲可能有啲強勢啲嘅領袖或者係比較明智啲嘅知識分子提出咗一個方向，俾個方向俾香港人之後咧，再用直接民主嘅方式公投，攞一個香港人真正係民眾直接選擇、直接決定出嚟嘅政策。再行翻代議政制冇問題嘅，因為我哋唔係講緊全，我都唔覺得全面推行直接民主 O K 嘅，冇可能嘅。第二樣嘢，你話香港人就係習慣咗啊，俾一啲強勢嘅領袖去領導，都係嗰句啦。如果我哋不斷就係重複話佢哋係咁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再有新嘅嘗試，因為可能會令到個後果更加麻煩、更加惡化，一步都唔去做。你啱講嘅嘢就話你講嘅唔係一指空談。我正想講嘅話，喺香港唔係個個情況都啱嘅，但係喺香港而家依個情況。如果你是沒有空想的能力的話，是永遠改變不了。譬如我就說要改變香港，就要行直接民主，香港要獨立，然後就有些人衝出來說屌你是一指空談，是的，現實就是這麼殘酷的。但如果我們連這個想像力、這個決心都沒有的話，香港是永遠不會改變。我們每天就不斷重複說，因為你班香港人蠢，因為你班香港人戇鳩，所以我們只可以繼續行這個政制，繼續沉淪在被中國殖民的，繼續行著這個間接民主的政制。好，最後尾啦， 不如講下因為我哋大家應該兩位都同意係民主係一個點樣講比較好嘅政制啦。咁所以我哋拗可能就會直接變成係直接同間接嘅分別。咁我就想講話間接民主有一個最大嘅缺點，依、這個就真係唔係一紙空談啦。我哋睇下民主大國典範嘅美國啊，佢哋嘅民主政制咧都係行一種間接民主㗎，係咪先？由議會再用依、這個政黨選出總統去行依個政制嘅間接民主有咩問題啊？就是會令到這個民主政制逐漸變成寡頭的政治，甚至是獨裁。為什麼這樣說？是啊，我們好像有一投票這樣，但是選出來的人是什麼？精英，精英生出來的兒子有錢，有錢就讀名校，有這個社會人物，有文化的資本，然後慢慢上去。所以你會看到為什麼布殊家族接近三代可以當總統的。所以最後就剛剛回應我一開始的開場白，你有沒有感覺到憤怒？你有沒有感覺到絕望啊？就是因為你投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投每一個人都是在那個權力那個框框那個圈圈裡面的小圈子的一部分的人。你永遠投的票代議出來所謂代表你的議員，其實只不過是那個 system 裡面的人。你明白我說什麼先？ 我想這個東西我從來都不否認，我都是一個精英主義者。 所以你認為 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們需要考慮的，就是在現在的社會你看回間接民主的來源的起源是什麼，就是直接民主。我們其實如果為什麼會有間接民主，就是當時希望透過，因為直接民主很浪費時間，亦都不能夠完完全全解決到很多問題的時候，就開始有代理人出現，然後代代議事進行代議政制。其實如果我們現在要撇除我們不要代議政制轉行直接民主的話，不是全面的廢除，不是要撇除，到香港要出行推行直接民主的時候，我們可以考慮的事就是其實這個是一個退步。另外一樣嘢，我哋 咪點解？點解要答咗先？ 我哋頭先講過，香港嘅間接民主，所謂間接民主，其實個來源就係直接民主。但係直接民主，我頭先都講過，香港根本就冇咁嘅能力。我亦都講到一樣嘢，呢個我哋而家講緊嗰個問題係適唔適合香港。當我哋討論呢個問題，關於香港嘅時候咧，就睇嚟香港呢個地方嘅人民嘅咩行為。所以頭先你引述咗，你話美國呢個地方佢哋帶嚟咗一個寡頭政治做錯嘢，其實呢個係必然。無論你點樣做政治， 必然點即係呢個嘅，你覺得係可以接受就唔使改啦。 政治係好現實，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直接民主最後最受產生嘅都只不過係會係間接民主，唔會有所有人。你點解會有間接民主入面一個好 core 嘅核心係乜嘢？就是黨，黨嘅嘢點樣嚟？就是、因為有好多個唔同嘅意見，然之後直接民主嘅人帶嚟咗一個咁嘅考慮，仲有一樣帶嚟咗一個考慮，就係話不如我哋有共同意見人合埋一齊，然之後出去參選，大家一齊出去投同一個票。呢、這個其實只不過係你由間接民主轉化咗做直接民主，但其實暗瓦底入邊一樣係間接民主，因為有好多人唔同控制緊唔同嘅 群組，所以咪有問題咯。 所以社會現實是這樣，我們做事是要考慮現實，我們不是考慮 現實。 我們考慮另外一件事，剛才你討論的時候你提到說我們做事是需要考慮，也都要有這個幻想的空間，但現實是政治不容許你有幻想。 我問你， 所有的事都只是得一次的機會，如果在這一次的機會裡面我們不能夠做得到的話，我們是不容許我們考慮，因為之後都不會再有機會。 兩三句先，我問你，單止民主是有問題的，直接民主是好的，那所以應該推行直接民主，你是跟我說唔得噶，政治就係咁現實噶啦。用依一句去 block 曬所有可以改善嘅方法。咁你同陳雲有咩分別？我問你，你而家問得太遲啦。咁有咩分別？ 如果你問我同陳雲有咩分別，就另外一個 topic 嚟噶啦。 當然， 咁啊，國師有勁嘅。 有分別。 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決定一樣嘢應唔應該喺香港推行嘅時候。唔係佢可， 我唔係叫你完全脱離現實去做一樣嘢，即係我唔係要空手 我唔係要推，我唔係要。我不是要這件事好就要在香港推行，而是適不適合在香港推行。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人大部分其實衰一點說就是文字未開， 又做 那 件事，因為他們戇鳩就不做，那你永遠不會進步的。不是的，如果一個細路因為他一歲的時候，假設我那時讀書未那麼快學到寫字，我媽就說你都戇鳩的，就不能再教我了，那你會進步嗎？ 政治是一個不是一個讀書寫字你這麼個人的問題， 當然啦， 而是一個整個群體一個命運共同體要走向同一條什麼的路向要出現的事。我們還可以說一件事，就是香港現在其實近這幾年來叫做自雨傘革命之後，多了人會講政治， 喂，所以更加是好時機行政治民主。 但是近這一段時間以來它就開始下滑，我們看到的越來越多人不想點正，甚至乎考慮到移民。我們看到今天情況的出現的時候，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什麼？香港越有民主，甚至乎我不要說民主， 本身的間接民主已經其實現在很多衝突很多撕裂，如果去到直接民主出現的時候，我可以想到的是香港到時候100個人有100種說話，100種說話是沒有可能在一個這樣的現代社會裏面去逐步逐步推行，然後令到所有東西一個進步。直接民主可以帶來的，除了我剛才說的沒有方向或者方向是錯誤之外，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當直接民主推行了之後是會很多衝突很多撕裂，這個可以想像。 現在不多撕裂嗎？ 你覺得香港還 那我們不需要再多撕裂的嘛，因為民主本來就不是一個可以帶來穩定的東西，這個是大家都有穩定的、 啊、 但去到直接間接民主是一個有限度的民主，它會帶來的不穩定也是一個有限度的穩定， 所以就是為了社會的所謂和諧 的，而且 放棄一切進步的， 不是放棄一切進步的可能性，而是當我們考慮到香港現在這個情況下面，我們是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這個機會去推行一個這樣的直接民主。如果是我不是說全面推行，而是香港人在文字未開你給機會他試的時候，然後整個社會撲街這樣的時候，那怎麼辦？ 我問了你很多次了，我問你我間接民主會有機會變成寡頭壟斷，你又沒有答我為何會這樣，或者答我是不是不會這樣，你只跟我說政治就是這麼現實的了。 香港 下一步就是說香港人就是蠢的， 香港寡頭壟斷，我現在 呢那 現在香港的寡頭壟斷呢其實就是保皇黨壟斷，這個純粹因為政府整個架構的問題，就不是選舉那個，就不是那個間接民主帶來的問題，這個是那個比例代表人功能組別存在在香港， 那泛民 這 個代表不到我們的，泛民那個 所以不是所以有人自己出來搞到政黨，自己有人就出來參選。 那你覺得選到什麼？就是因為間接民主選舉的制度 選到啊，不過被人 DQ 了嘛， 就是因為沒有直接民主嘛。 直接民主那到時候是要怎樣呢？是不是我去討論這個議案的時候，全世界好像古羅馬那樣坐在這裡對著個大典互相討論，好像元老那樣傾， 這個就不奇怪了，這個硬拗的，現在我們這麼先進，不需要 特根坐出來的，我都不用特根坐出來，因為時間坐出 去很遠。 你這個問題我現在講的就是你都懂得講現代社會，現代社會我們講求效率，我哋講埋好多樣嘢，當我哋大家喺個社會上面嘅時候，我係要玩 Facebook， 又要打機，好多嘢要做嘅時候， 呢啲人就係藉口嘛。因為你哋一直以嚟冇受過直接民主嘅洗禮，所以令到你全部就係冇呢個覺悟，又就咁多藉口就係話， 我嘅擔心 係掂啦，我哋就唔做啦。我唔明白喎， 我嘅擔心係，即使香港有直接民主都好，最後嘅人都只係會做帶嚟咗一個錯誤，甚至乎佢繼續保持住而家呢個情況，政治係唔容許。政治是不容許我們犯一次的錯誤， 犯了很多次錯誤了， 犯了很多次的錯誤的時候， 你說那個領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啊、如果將領展當在一個直接民主的情況下面出現我想我們到時候犯的錯誤就更加多， 就是因為正正是間接民主令到香港人不去關注，所以咪有會領展領會，他們現在連投了票當年支持過民主黨，他們年來支持領展他都不知道，就是因為他們是因為間接民主嘛，所以個責任將個覺悟完全投放去給另一個人， 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思想實驗，時間回到去當時領展這個領會上市的個時間，你即使搞一個公投出來都好，香港人都 是 會一人一票、 啊、 投票撲街、 就是、 搞了個領展，但都不等於他現在會記得的，呢度冇一個直接嘅肯定，就係話啊，嗰陣時如果你投票俾領展，然之後全部撲曬街，依家就會記得。我覺得唔會咯。 點解？ 點解我覺得唔會咧？你睇香港人，佢、啊、根本上就唔會記住發生過啲咩事。因為我哋 香港人嗰個，我唔係話香港人、嗯、大部分香港人唔係戇鳩，我承認呢樣嘢。但係點解你每一次就係、是？因為香港人戇鳩，我就只不同我舉個例子一樣。我細個如果我讀唔到書，我媽就同我講話唔得噶啦，唔好讀書啦。咁樣會進步咩？對個細路好，我哋又代翻香港咯。 我哋所謂 因為香港人唔得。 我諗我有一個位要同你先有一個共識，就係、是、我哋討論一個進步係一個乜嘢嘅進步？ 嗯， 純粹係民主嘅進步，一定係成個社會嘅進步。成個社會嘅進步，其中包括一啲可能係經濟上面嘅嘢，社會穩唔穩定，或者其他。在文化上面保育的东西我们才称之为进步， 正正。 但是如果有这个纯粹是民主发展上面的进步，而在后面经济带来的进步我们是不能够 ensure 不能够 guarantee 的时候，你没有经济 的 话我们是不做好的。 你说真的不要一指空谈了，现在所谓的间接民主制令到香港的情况怎样，经济又好了吗？文化又好了吗？所以我就 很老实一件事，香港现在这个民主、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民主已经搞成这样，我们更加需要的就是限制他们应有的 钱。辩论非常之火热非常之精彩、啊、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辩论时间又差不多了。有人觉得直接民主最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亦都有人覺得間接民主在做決策的時候更加有效率，社會成本亦都比較低。古希臘式的直接民主可能都比較難以實行，都是太理想化了。但如果只要徵集到足夠的廉署，政府就要回應，那又可不可行呢？ 台灣都開設了呢個網上的公共政策參與平台，只要有足夠的聯署，政府就要回應。有人提議禁止中國國旗，亦都有人提議將學生的上堂時間延遲到朝早九點鐘。咁樣人民的意願就可以得以表達，其實咁都唔錯啊！台灣就得啦，咁香港又得唔得呢？今集嘅時間又到啦，下集再見。